话的宝贝就停止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无需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痛更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全世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缘被吹灭，梦里面只有你相陪，别要醒着神秘瞬间，享受此的暧昧，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直接心像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说也奇怪，我已经躲不开，我又酸楚又愉快，又模糊又明白，想尽点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等你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装成熟像朋友，心快碎，假装无所谓，若有似无来来回回，难道你还不累？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一颗心像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说也奇怪，我已经躲不开，不用酸楚又愉快，又模糊又明白，想尽点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等你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我是心甘情愿的变愚昧，相爱难不难，你怎么看，我不想再只想爱你不再，孤单想法如此简单，我心里面的旁白，多希望不是独白，哦，心在狂跳，别停摆。

三座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对全市机关企业单位的单身职工进行统计汇总，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本单位单身职工填写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单身职工登记表，真正解决广大单身职工的后顾之忧。报送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34转8003。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你知道吗？最近在很多小学门口有卖一种玩具，叫牙签弩。这可不是简单的玩具，是非常危险的。别看它非常的小，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0米，能射穿硬纸，钉进石膏。都说小孩子的钱好赚，但是还是希望做玩具的人能够更有良知一点。这样危险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玩具了，很有可能变成凶器。所以如果你也是家长的话，一定要注意观察学校周边的玩具有没有什么不合适小朋友玩的，也要注意了解最近孩子流行玩什么玩具。像这样比较危险的玩具，要耐心的劝导，不要让孩子去玩这个，安全第一。好了，不说了，继续听歌吧。 听我说话有些绝，还等你望着有的钱，是过后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想来做事有些绝，找明白无不想妥协，忘了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言退让中将我拒绝，再冲我无限，再管我多些。 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电视剧《家有儿女》，然后长大之后呢，再去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话都非常的有道理。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经典语录，就是刘星的妈妈跟刘星说：“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瘦，你就永远都胖不起来，你一胖起来就来不及了，知道吗？怎么样，知道吗？还真的是胖起来容易，减下去难呀。不管怎么样，健康就好，不能太胖。”当然太瘦了也是不好的，记得要健康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了，在这里希望听歌的你是愉快的。 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喊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会看不到你的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慢慢轻轻地喊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带着泪水转身而去，我还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一段并不长的距离，爱却跨不过去，天空无云还无际，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我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 My love 轻轻地喊着你，曾经爱你，永远爱你。对着你的背影轻声说，我爱你。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

幸福从旧梦中挣脱。 小雪，任贤齐，雨后看见彩虹是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觉得彩虹这个东西就像是传说一样，直到后来真的看到了雨后的彩虹，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平静，可是心里又很舒服，见到了曾经觉得好像很难见到的东西。从小到大，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的第一次，对你来说，人生路上到目前为止最难忘的风景是什么呢？希望经历过困难的我们也能够像雨后彩虹一样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好了，不说了，在这里听属于你的歌，辛晓琪的一首《当大雨过后》。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寂寞。

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了谁的真心，是谁最深爱你。我以为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份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云中的雨滴，多少渴望的实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潇洒的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的谁的真心，是谁最深爱你。 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种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励志哲理人生，打开它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发的很励志的句子，可能比较心灵鸡汤，但是作为一种提示或者警告的话，对自己也是稍微有帮助的。比如说这几句话就说得挺好，不要总是因为害怕被人误解而让自己过得很累。 难过的时候有很多话想倾诉来着，最后到嘴边都变成了没事儿。你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你是这样吗？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如果对号入座，也可以顺便的反思一下。希望我们懂得很多道理的同时，也真的能够过好我们的人生。 OK， 听歌吧。 撑下去，放了你，这是一道难以解开的问题。没有你的聪明，所以看不清爱情，我来不及学习。你让我盲目的猜疑，答案在你手里，为何你不说明？过一天算一天，关于你们那些暧昧的留言，我会假装一切全都听不见，睁一眼闭上一只眼。爱上你我没有明天，大不了的永远，就怕你先说再见。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法，心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我心乱如麻。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不是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先说再见，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法，情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用心乱如麻。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你爱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法，心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用心乱如麻。爱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当时太傻，现在太怕你爱他。 你觉得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感觉是非常满足非常快乐的呢？有人认为最能让人快乐的事情就是经过一番努力后，所有的东西正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很欣慰，不是吗？你在努力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走吗？然后你想要的正在慢慢的到来吗？不要着急，只要你在努力，总会有收获，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过年了，加油，继续听歌。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嘴碎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把掌声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点他却看太阳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 那么不顾

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和广电网络公司一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等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写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经常会提倡慢一点，慢一点来生活，慢下脚步，感受周围的一切。但是千万不要误会了慢生活这三个字，就像有人说的，慢生活是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的得过且过。让自己的慢生活过得有品味一些，过得有底气一些。你之所以可以慢下来，是因为底气足吗？可别真的是懒到得过且过。好了，在这里还是可以慵懒一点的，好音乐给你的耳朵做一个按摩。 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也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也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转啊这张波，转这张波，转这张波，转这张波，这张波一定要我说。我不懂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张波，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这张波。转啊这张波，转这张波，转这张波，转这张波，这张波。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这张波。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你一眼把莫让红颜受风尘青春不悔不死永远的爱人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他为